对台湾同胞。继美国制药公司强生暂停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试验之后，另一间美国药厂礼来亦都宣布要停获政府支持的一种抗体疗法临床试验。礼来发言人说，为了确保参与试验的病人安全，支持安全监测委员会暂停试验的建议。礼来八月初展开相关的疗法试验，目标是在美国招募10,000人参与。公司今个月初说，正是申请紧急授权使用这种疗法。这种抗体疗法和总统特朗普早前接受的混合抗体治疗类似，并获特朗普赞赏，说要免费提供给美国民众。强生公司早前因为参与的志愿人士出现不明原因的症状，叫停正在进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究。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与热带风暴朗卡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在下午4点，朗卡集结在河内之东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7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1,54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3.5升16.5，阿里巴巴297.6升5.6，中国恒大16.06是跌3.28，美团点评278.4升3.2，小米集团23.25升5.5，中国平安82.7升4.5，友邦保险81.35升1蚊，吉利汽车16.74升3.2，建设银行系报5.3冇起跌，港交所373蚊跌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022，瑞士法郎8.476，澳元5.564，加元5.91，新西兰元5.1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7.3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626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7,54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56美元，卖出1,89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是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多车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过了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约道一段繁忙，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多车，龙尾在喇沙利道。咁后些少咧，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至到富豪东方酒店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噶。 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系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粉岭、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应该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还有就是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5:5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2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点去通知亲朋戚友，由12月1日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不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点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有合资格的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四个区有特设的临时检测中心，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市民反应良好的话，应该再开多啲，方便市民去攞样本的官方门诊，就全部开晒佢啦，增加市民参与嗰个意欲。检测咧系防疫好重要的环节，效率最好就是有病征的人士尽可能安排佢哋做检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19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三的下午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昨天就是有一个即是8号的风球的悬挂，所以有不少人可能都没有回到公司那里开工。这个呢亦都是因此亦都影响了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的化验处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只是有一个好短的时间去交样本啦，咁亦都咧因为台风嘅关系啦，吓亦都做唔到一啲嘅即系相对应嘅检测嘅工作啦。咁所以咧今日卫生防护中心咧都冇记者会嘅。咁但系根据有一啲嘅消息就话咧，今日啊香港亦都有新增嘅新型肺炎嘅初步确诊个案。咁我谂详情咧都要留待翻，可能系睇下稍晏究竟政府会用一个出稿的形式去发布啊，定系咧睇下听日会唔会有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啦，同大家公布详情啦。不过咧， 就有一啲嘅政府部門咧，我尋日就冇休息，就係食環署佢哋尋日咧係同食肆啦、酒吧啦、卡拉 OK 場所啦，同埋夜總會咧呢啲嘅餐飲業界嘅代表咧會面啊，商討政府同埋業界咧點樣進一步加強餐飲處所嘅防疫措施。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咧，都一定會即係知道噶啦。其實譬如以酒吧啊個呢一啲嘅餐飲嘅處所為例啦，佢哋都希望咧政府能夠放寬一啲嘅相關嘅安排嘅，同埋縱使就係有一啲嘅酒吧咧出現咗曾經光顧過嘅客人確診嘅個案啦，佢哋都唔希望咧係成個行業一刀切嘅。嗱，咁但係佢哋呢啲嘅願望啊，又會唔會喺個防疫考慮之下真係能夠達成到咧？咁啊，呢個咧都我哋或者稍後咧就再進一步即係同業界嘅人士傾傾，睇下到底咧佢哋尋日到底即係傾咗啲乜嘢嘢啦嚇。咁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今日咧係呢個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咧，佢哋就呼籲全香港嘅持牌酒吧咧係要構建一個無毒空間，以爭取咧盡快放寬做營業限制，而替代咧停業噶。乜嘢叫做無毒空間咧？就係話設置一啲嘅消毒噴霧機啦、餵食具啊、酒杯啊、餐飲啊等等咧去做消毒啦。員工咧又會做病毒測試，亦都會帶一啲嘅安全標籤咧等客人去認識嘅。咁佢哋就期望咧政府能夠容許酒吧業咧放寬營業到凌晨兩點。中嘅嗱，咁啊，呢个系香港饮食业界嘅要求啊。咁但系喺而家即系全球啊，即系有唔同嘅国家咧，疫情都反复嘅情况之下，譬如外国啊，有一啲嘅国家，无论系荷兰啦、捷克啦、英国等等啦，都有一啲嘅加强版嘅检疫嘅措施嘅时候，而香港近排嘅个案亦都有回升。咁到底咧应该点样处理餐饮业界喺呢个疫情之下嘅营业嘅情况咧？电话号码18731，大家有啲咩睇法？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14日朝早10:30，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透过粤港澳大湾区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内地， 要充分运用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来内地学习、就业、生活，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强对祖国的向心力。 11:30，超过400间酒吧签署约章，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提出电子版健康申报表，协助当局追踪病毒来源，希望政府唔好一刀切要求酒吧停业。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会长梁立仁： 类似好似酒店咁样嘅，帝苑酒店出事，你咪封帝苑酒店咯。我哋酒吧如果有酒吧唔好彩出咗事嘅，咁咪嗰一间酒吧佢自己停14日，或者做一个全面嘅消毒，或者如果再要开翻嘅，可能需要一个检测嘅评估。先至去開翻業，對於成個業界嚟講就唔係話一刀切咁去做。 12:00，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話：如果政府強制全民檢測，擔心會適得其反。 如果要醫生去執行一個從來未做過，亦都喺醫學倫理上咧，可能違反咗個醫學倫理嘅，要逼病人做某一個測試咧，我擔心帶嚟嘅影響或者壞的影響，我不知道將來我們在國際上承受有多大的壓力和後果。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31嘅。政府尋日都公布啦，現有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將會延長1星期嘅，即係話咧，餐飲處所佢嘅營業時間只係可以營業到咧凌晨嘅12:00嘅啫，亦都咧係唔可以多於4人一台啦，每台與台之間咧亦都要有1.5米嘅距離啦，同埋處所入邊嘅人士除咗飲食之外咧，必須一直佩戴口罩，以及咧係進入處所嘅 人士咧都要量度体温。咁究竟咧餐饮业界啊，寻日同食环署开会倾咗啲乜嘢嘢咧？电话旁边咧，请嚟稻苗学会主席徐文伟。徐文伟你好。 你好啊，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你好，不如先同我哋简介一下啦。我哋见到政府嘅新闻稿咧，佢就主要系提咗两点嘅，一个咧就系话食环署咧会有一个网页提供个平台，俾持牌嘅餐饮处所咧自愿申报佢嗰度嘅通风系统嘅每小时嘅换气量。咁另外一个咧就话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咧介绍紧佢哋开发嘅一个应用程式啊，就系俾啲餐饮处所。是按需要参与，就是去给市民去自愿参与和自主记录，就记录啲感染风险通知的应用程式，是不是就是听了这两样呢？我想问。 是啊，我哋琴日爆风球就同业界同埋政府食环署同创科局都开个会，就讲緊那个刚才主持人所讲啦，那个换气率啦。咁其實個換氣率咧，其實我哋過往咧業界即係出牌咧，食環署都有要求嘅。咁其實係一個都頗為複雜嘅公式嚟嘅。如果簡單講咧，就係按座位量計算啦，即係嗰間餐廳越大，咁個要求咧個換氣率咧就要越多啦。但係籠統咁樣講咧，就係每間餐廳大約係三至四轉嘅換氣率咧，即係成間餐廳每小時咧要換三次至四次嘅新鲜空气入去嗰间餐厅度，咁咪知合资格啦。咁而家专家讲咧，三次同四次都唔足够，就要起码要六转，即系六次或以上咁样。咁但系我哋都表达咧，就未必好多餐厅咧，好多餐厅咧未必做得到嘅，因为咧就因为换气率咧要涉及咧就啲先锋抽气啦。如果我哋较大咗个抽气，同個先鋒入嚟咧，就要工程師要簽名啦。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較大咗先鋒抽氣咧，即係意味著咧室內嘅温度咧就會跟室內嘅温度咧係相近，即係變相咧我哋個冷氣咧都要較大啲嘅。咁咧就呢個都可能喺業界上咧都會有困難嘅。 電費問題啦，都係涉及到係咪啊？ 成本是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是有很多地方不是話你要加冷氣加冷氣的嘛，即係例如商場，你要加大個冷氣就要跟商場業主申請那個水，我哋叫水，即係供水的冷啊，水冷咧要加大啦。咁佢有時未必俾到咁多你咁樣，因為佢每個商户都其實佢計好曬個數據，佢每個商户應該用幾多水冷去足夠俾個冷氣嗰個商户㗎嘛。突然間你話要加大嗰個先鋒抽氣，因為個換氣率嘅問題，咁佢又要調節返佢個水冷俾嗰個租户㗎嘛。咁呢個係個問題嚟嘅。咁但係end up 即係好多種種技術困難啦，最後政府都好好，咁咧就諗到一個方法，就係咧就我哋加唔到嘅話咧，我哋可以用一啲UVC 嘅空氣清新機去過濾室內啲空氣，殺死呢啲細菌。令到室內嘅空氣咧個傳染力咧就減低，咁呢個就解決咗好多問題噶啦，咁樣咯。 咁我想問佢嗰、那個平台咧，佢嗰、那個網頁嘅平台上面咧，係會包曬兩樣嘢，即係話就係每個小時嘅換氣率啦，淨係包一樣嘢，定係會包埋你頭先講話，即係究竟嗰度有冇設置到一個 UVC 空氣清新機咧？ 其實兩樣嘢嚟嘅，佢網嗰個平台就俾業界開放俾業界咧，就自己，因為換氣率真係要揾一啲工程師去計算啫嘛，我哋唔識噶嘛，咁啊食環署就 set up 咗一個 program， 就喺網上咧，我哋自己根據翻嗰、那個program 咧，輸入翻啲資料咧，佢就會計到嗰間餐廳咧有幾多換氣率噶啦。咁如果佢唔到六轉咧？咁就兩個做法咧，一就可能頭先講比較複雜啲，就要搵啲專業人士嚟睇下點唔夠，可唔可以加大，跟住要簽返張 shirt 俾返食環署 submit 去加大個換氣率啦。如果唔想咁複雜嘅，就根據翻指引咧，就買一啲 UVC 嘅消毒空氣清新機去處理咗佢咯。 嗱，但係頭先講緊嘅所有嘢咧，都應該係自愿性質噶嘛，係咪啊？即係包括咗每小時嘅換氣率係咪可以去到六次，或者甚至係多於六次，同埋係咪唔夠六次嘅時候就增設呢個 UVC 嘅空氣清新機殺菌？呢兩個措施都係自愿性質噶嘛，係咪啊？ 我哋業界希望自願性質嘅，因為始終都係喺疫情到而家都成八九個月啦，我哋業界都因為疫情咧已經額外咧就增加咗好多成本嘅，例如量體温機啦、消毒液啦、口罩俾員工啦等等嘅間隔板等等啦，呢啲都係我哋額外嘅成本嚟噶嘛，而生意又下滑，如果今次再有個空氣清新機或者嗰個換氣率。是強制性的呢，就會令到我們業界呢就很大壓力，處方或者政府都聽到我們的聲音的，那我們昨天的討論都希望是支援的。 明白，那想再請教多一樣東西，是不是無論大小的食肆呢，它都應該可以有資料報到每小時的換氣率的，即是可能小到一間即是得兩個人去經營的餐廳仔，他們是不是基本上他可能不是商場，可能是街鋪，是不是基本上他自己都應該有這些這資料即是擺上這個平台上的？ 其实理论上是嘅，所有全香港28,000+持牌食肆咧，都系有换气率嘅，因为佢出牌嘅时间咧系无论系大牌细牌好啦，小食牌好啦，都如果有涉及先锋抽气咧，佢都有个换气率喺里面嘅，咁嗰个就一定會有的。 明白，這個清晰了。至於呢會上講到的第二點，就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跟你們介紹他的 Apps， 即是手機的應用程式是怎樣的呢，那個操作。 佢嗰個就咁嘅，即係嗰個就其實而家坊間都好多人做嘅，即係私人機構咧，就個原理咧就係、是、有個人去咗某個 office， 佢要登記個人名啊，或者簡單資料，最緊要係聯絡電話啦，因為萬一嗰個場所或者機構有確診者嚟過嘅，咁可以追蹤翻曾過去14日嚟過嘅人或者客人，咁就方便咧就。盡快咧切斷呢、這個傳播鏈嘅，咁佢嗰個創科局做嗰、那個QR code 咧就係咁嘅原理啦，但係就唔使填嘅，佢有個二維碼，有 QR code 咧就俾一啲商户啦、飲食或者零售都好啦，只要係人入嚟咧 ，do 一 do 嗰個 QR code 就知道嗰個客人就嚟過啦。咁嚟咗之後咧，咁譬如有某食肆或者某零售店曾經有確診者嚟過，咁佢上報嗰、那個。衛生署咧，衛生署咧就好快咧就追蹤到咧，過往14日咧呢個人咧就去過咩餐廳、咩食肆、邊個街即係有去有篤過嘅地方啦。咁就通過呢個程式咧，就會通知翻曾經去過某個食肆、某個商場或者某個零售點嘅相關嘅客人咯。咁去過唔代表。有感染嘅，即係只不過係高風險，佢會提示翻曾經去過嗰度，譬如 ABC 餐廳有確診者嚟過，咁曾經有陳大文都嚟過，咁陳大文就會收到 ABC 餐廳咧曾經有確診者嚟過咁解啦。但係嗰個就政府創科局同我哋強調咧，就係冇中央平台嘅，即係嗰啲資料咧。唔會上傳去任何部門嘅，只不過咧係記錄喺自己個手機 app 裏面做一個記錄嘅。 即係個人嘅手機 app 嗰度就記錄低你去過邊一度。咁如果一旦即係有一個公佈，就係話原來咧有邊位嘅確診病人咧，佢之前嗰14日咧曾經去過邊啲地點啦，咁你就自己去對翻咧，到底你有冇去過嗰個地點咧，或者去嗰個地點嘅日數係咪同佢即係相撞咗咧？係咪咁嘅意思啊？ 係啦，類似係咁嘅原理啦，即係因為我琴日喺會上討論咧。都因為知道過往有啲確診者啦，要問翻佢過去14日曾經去嘅地方咧，都即係有啲困難，因為記唔到咁多，即係又冇記到都未必記到咁仔細啊。咁變咗就你見到有啲專家都講啦，去過邊間餐廳，自己用手機拍張照記低翻，咁啊方便就萬一有咩事咧，都會有個記錄啊嘛。 咦？但係根據你嘅理解咧，呢個係唔係一個？可以作為一個追蹤措施嚟㗎啦，因為你頭先又話即係唔會上傳去一個中央平台啦。咁但係直間有冇介紹到，譬如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嗰啲，可唔可以透過呢個手機 app 做到一啲嘅即係接觸者嘅追蹤㗎？ 呢、這個就冇了解，衛生署都冇喺呢個會議裏面。但係我聽創科局嘅理解咧，就唔係一個追蹤嘅 app 啦，只不過係一個記錄嘅 app 咯，即係記錄喺自己嘅手機裏面，令到即係每個市民都係可以咧。 記錄翻自己曾經去過邊度啦。 嗯，作為餐飲業界，你哋歡唔歡迎呢一個嘅手機應用程式咧？ 我哋其實都歡迎噶，因為有好多過往確診者咧。佢我自己睇翻一啲過往報道，一個確診者可能一日去過成十間八間食肆，咁我覺得即係都係，如果按常理咧，其實冇可能發生啊嘛，你點會去十間八間食肆咧？即係你都唔會一日之內話係嘛？咁可能個確診者記錯啊，或者衞生署就記錄錯啦，我唔知啦。咁如果有個咁嘅程式。就大家都方便啦，萬一真係有咩事起上嚟，亦可以清清楚楚係咪真係去過某啲食肆啊，或者過去十四日去過啲咩食肆，咁就方便到盡快咧就切斷嗰個傳播鏈啦，又令到其他食肆或者可能個確診者又記錯，可能去咗 A、B、C， 佢又記錯AAA 咁樣，就唔係咁好啦， 係嘛？你哋同席嘅譬如酒吧業界咧，你觀察翻個反應係咪都歡迎呢啲措施嘅？ 其实佢哋自己都有比政府更早做咗噶啦，酒吧业界、卡拉 OK 界都自己有自己嘅 app， 不过就即系各有各招数啦，即系可能背后个程式唔同啊，唔知点，因为我又唔系科技界，咁所以就冇去了解。但系大体大家个原理都系一样，希望就系咧将个疫情咧控制好，尽快归零，令到所有嘅餐厅、食肆、酒吧、卡拉 OK 咧尽快开翻咁样。 系明白，多谢晒你徐文伟同我哋介绍咗个情况，唔该晒，电话号码18723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在微博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下午到深圳莲花山公园，向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铜像敬献花篮，表达对邓小平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缅。有傳媒報道，一直協助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下午到位於金鐘力保中心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並拍攝到他手持文件和護照。管浩明回應查詢的時候說，到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是辦理私人事情，詳情不便透露。被問到同陳同佳赴台有沒有任何關係，管浩明說暫時不想回應，有進一步消息再通知。本港今日未有新增的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消息指今日有十幾宗初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說正是繼續調查一名35歲香港管弦樂團管樂樂師初步確診個案，據了解他正在瑪嘉烈醫院留醫。这名乐师上星期五和星期六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参与乐团演出，星期日开始发烧，之后初步确诊。中心说由于表演期间不能够戴口罩，同台演出大约90多名乐师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正是被安排检疫。中心又說，由於昨日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生效到昨晚7點之後，核下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的樣本收發服務暫停，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亦都只能夠提供有限度服務，令中心昨日處理的樣本中未有錄得新增確診個案。一名報稱兼職運輸工人的19歲理大學生，去年12月在旺角被搜出兩把刀和一支玻璃爆破器，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和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囚9個月。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案发的时候多人在现场聚集叫嚣并堵路，被告携有的工具对他人构成危险，有一定的杀伤力，认为案情严重，但考虑到被告身体状况不适合入住劳教中心，又已经还押多月，两项的控罪判囚9個月同期执行。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中区同埋半山一带咧，咁包括系坚岛、亚不落道、荷里活道等等嘅交通咧，而家都系繁忙噶。皇后大道中嘅车龙，西行嘅车龙排到近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雀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一带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葵涌道近葵兴政府合署。提提大家喺太子嘅水渠道同埋通菜街，因为紧急维修，而家水渠道同埋通菜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辆唔能够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学会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合心合声，手下留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饭时间梗系刘伟恒、梁礼勤、何铿手下留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刚才咧5点半新闻之前啦，我哋就同咧稻苗学会嘅主席啊徐文伟倾过，因为佢哋咧寻日餐饮业界咧就同食环署开个会啦，讲究竟点样进一步加强餐饮处所嘅防疫措施啦。嗱，咁根据佢头先嘅介绍咧，其中一样就系讲到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咧就介绍咗佢哋开发紧。嘅一个感染风险通知应用程式。如果大家咧有记忆或者有印象咧，即系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做紧呢一个嘅 apps 咧，都系较早之前啊，即系应该系差唔多成个零月之前咧，都话已经系做紧噶啦。咁但系嗰阵时透露出嚟嘅资料咧，似乎就话系有一个追踪嘅功能嘅。咁不过咧， 如果聽啊徐文偉頭先嘅介紹咧，又似乎冇一個追蹤功能，係純粹咧係記錄低你曾經去過邊啲嘅地方，方便咧如果真係出現有一啲嘅確診個案嘅時候咧，你可以去翻查翻自己曾經係咪同呢啲嘅確診嘅患者咧有所交集咧。嗱咁樣咧個概念就相當之唔同啦，因為之前如果我哋講話一啲係追蹤嘅程式咧，亦都講到譬如私隱嘅憂慮啦，即係呢一啲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純粹係記錄咧，就會都相當之唔同啦。咁不過當然，我諗我哋都希望等咧係政府有進一步嘅介紹啦，即係睇下佢依個嘅手機嘅 apps 咧，到底開發到一個乜嘢嘅階段，會係點樣用法，同埋咧會幾時推出啦？咁希望呢個遲啲都可以同大家再去探討一下。咁不過如果大家咧，譬如對於呢一類嘅追蹤嘅應用程式你覺得點睇咧？有冇幫助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同我哋傾下啦。咁另外咧，頭先徐文偉亦都講到就係嗰個餐飲場所嘅換氣嘅資料啦，就食環署咧會係設立一個網頁啦，提供一個平台啦，等佢哋咧上報啲資料上去嘅。嗱，實際上你覺得如果有一個咁嘅平台上報咗上去，又會唔會影響咗你去揀邊間食肆嘅決定咧？你會唔會上去呢個平台嗰度睇一睇？咦，依家咧就每個小時換氣六次，依家咧就每個小時咧只係換氣四次嘅啫。啊，咁我就去間換氣六次嗰間啦，就唔去四次嗰間啦。嚇，呢個會唔會係你嘅一個主要考慮咧？都係打電話嚟18-7231咧，同我哋傾傾嘅。點解會關注嗰個換氣量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即係近日嘅新聞咧，都會留意到嘅。香港管弦樂團有一位嘅樂師咧，佢係出現咗確診嘅情況嘅。嗱，呢一位嘅樂師咧，就係上個星期五同星期六晚啦，曾經喺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啦參與樂團嘅演出，係一位單簧管嘅樂手嘅。咁根據咧而家嘅資料咧，就係話佢係星期日開始發燒，星期一咧就去北大嶼山醫院同埋仁安醫院求診，佢呼吸道樣本咧初步對檢測係呈陽性反應。咁由於咧佢係一個吹奏樂器係單簧管嘅乐手啦，所以表演期间咧系唔能够佩戴口罩嘅。咁同台演出大概90多个乐师咧，就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要进行检疫嘅。如果大家上翻去管弦乐团嘅即系一啲嘅 Facebook 嘅影片咧，都可以睇到啦。其实乐手同乐手之间咧系有胶片嘅间隔嘅。咁而下边嘅观众咧，亦都系坐得比较疏嘅。咁但系纵使如此啦，因为根据即系一啲嘅医生即系专家所讲啊，嗰个乐手咧，佢去吹佢嗰支嘅乐器嘅时候咧，佢嘅飞沫就照道理系应该向前噶嘛，咁所以如果佢个胶板系隔咗喺隔篱嗰个，调翻转可能反而系喺佢前面嘅一啲嘅乐手会系个风险咧，可能会比较大。咁至于咧啲观众咧。由於即係專家都講啦，又話演奏廳嘅樓頂咧比較高，室內每小時嘅換氣數量唔錯，只要咧觀眾係有隔位坐咧，佩戴埋口罩同埋做好手部衛生咧，相信就傳播風險不大。咁所以變咗咧，究竟嗰個換氣量每小時係幾多咧？呢、這個亦都會影響到傳播風險嘅評估嘅。咁所以亦都因此，如果食肆係引入咗呢啲嘅資料擺喺一个平台俾大家去睇嘅时候，又系唔系真系会帮助到大家选择帮衬边间食肆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咧，同我哋倾一倾嘅。不过都补充翻少少啦，就系就住咧，刚才系上个礼拜星期五、星期六啊，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参加咗即系香港管弦乐团嘅嗰个系佢嘅乐季嘅开揭幕啦，就系、是、贝多芬音乐节咧嘅相关嘅听众咧，其实卫生防护中心咧都请佢哋 留意翻即係自己嗰個嘅健康嘅狀況嘅。電話號碼18731，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一傾嘅。咁轉頭咧，或者我哋都揾專家嚟同我哋傾另一樣嘢啊。強制檢測，特別係私家醫生，如果發現到有病徵嘅時候，要啲病人強制檢測，有得唔得咧？18731打嚟同我哋傾下。 经历沉淀，每本书都是一个独特宇宙。好书、作家、声音、文字，同我哋游走在虚实之间、悲喜之中。看书、看人、看世界。 电视节目《香港书奖》一连四集，分享过去一年九本得奖书目。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31嘅電話旁邊請嚟咧醫學會嘅會長蔡健醫生啊，蔡健醫生你好。 你好， 你好嗱，首先咧，请教一下先，因为而家有一个讨论啦，就是一啲有病征嘅人士咧，系咪应该要强制佢哋做检测嘅呢个咁样嘅程序？喺私家医院界即系私家医生界点睇咧？做唔做到咧？ 私家医院做到就系因为咧，私家医院如果你要入院咧，就规定入院之前三日咧，应该要做咗呢个 COVID 嘅检查。如果是阴性咧，先俾你入院嘅。咁如果你做咧，就冇得入院。咁呢个就系个条件。 私家医生咧，私家诊所咧， 情我愿嘅。 系 私家医生咧，就系个病人自己觉得自己有问题嚟睇私家医生嘅。 系 咁，私家医生咧就系有一个医生护同埋病人之间嘅关系咧，就帮佢睇咗，就俾啲建议佢。嗰啲建议就系话啊，如果你有发烧啊，或者有咳啊，或者有喉痛啊，或者有肚屙啊咁咧。即係你可能值得做個 COVID 去檢查，睇清楚冇機會會傳染屋企人嘅，啊保障你自己同埋屋企人，咁啊最好攞呢個深喉測試，啊即係聽朝早去裝呢個痰交翻去衞生署嗰啲門診嗰度，啊咁啊如果最快一兩日知道啦，啊如果係以前曾經試過慢嘅就成個禮拜我哋醫生先知道個報告嘅，啊咁呢個係建議嚟嘅，咁大多數俾得錢。嚟睇你都系对你有信心嘅病人啊，听你嘅意见啊，咁样嘅。即系我过去十一个月嚟，我未有病人系我建议之下系拒绝话唔做嘅。即系一系我就唔建议，我建议之下咧，通常个病人都系同意去做呢个检查嘅。啊，佢哋自己得个安心啊，因为我俾咗个意见佢，认为系需要做嘅啊。咁需要有时需要长啲嘅讨论，同个病人长啲时间讨论，令到佢覺得係真係需要做啊，做咗佢先至放心啲啊，咁樣佢屋企人亦都安樂啲啊，咁樣。咁呢個係即係需要啲時間去同佢解釋同埋教佢點做嘅。咁如果係有啲病人即係有啲醫生太多病人咧，即係冇一步咧，即係冇辦法去同佢慢慢傾咧，有時就真係講唔掂個病人去做啊咁樣。 如果 係 不 一部分就係要個醫生自己明白自己嘅職責去做一樣嘢。但系个医生咧系冇权，亦都冇理由咧，去将个病人嘅私隐咧，话佢唔做呢样嘢咧，去报告俾当局等佢捉佢嘅。呢度香港咧已经系太多呢啲拘捕令啊，太多法例系关可以捉人啊，咁样捉人去坐监嘅，即系唔需要多一条呢啲咁嘅法例嘅。我觉得就 即系游说同埋建议系可以，但系如果真系强制，就你哋觉得唔得啦，即系强制你睇咗有个病人有病征就唔得啦。 同病人嘅关系咧。即係好似一個教會嘅教徒去向個神父告解咁樣，係神聖不可侵犯嘅，即係唔會係去將呢件事係去報告當局啊咁樣嘅。即係就算個病人係有一個法律上嘅罪行啊咁樣咧，通常咧即係個醫生通常都係要守呢個規則，即係唔去舉報呢樣嘢嘅。啊，咁如果係去舉報咗咧，即係係犯咗，即係醫委會呢個病人同醫生之間嘅。私隱關係係有問題嘅。 嗯，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香港嘅法例啊，599A 章啊，就係第15條啦，亦都話咧對於一啲嘅傳染病嘅接觸者啊、受感染或者係污染嘅人士咧，係可以要求佢哋做一個醫學監察啊、檢驗啊或者係測試。其實個法律框架都有喺度嘅嘞噃。如果我哋根據 但係有冇規定係咪？ 系咪去到嗰个阶段话，如果唔做就要坐监咧？ 嗱，咁我就想问啦，即系如果有呢个法律框架嘅时候咧，法律框架还法律框架啦，但系站喺医生同病患者之间嘅关系，你哋觉得系冇可能由你哋去转交一啲咁样嘅资料，令到嗰个人咧系接受强制检测嘅，系咪啊？ 即系如果你冇足够嘅解释，或者你解释到去到最尽，你个病人都唔肯做嘅，咁佢就唔肯做啊，唔肯做就系、是。即是你功夫不够啊，或者你自己不能够说服个病人啦，即不是话个病人即俾到钱嚟睇你啊，然后俾到钱嚟睇你都唔听你讲嘅，咁呢个就其实就係好异常嘅做法啦。 嗯，但系蔡医生会唔会都考虑一样嘢呢，就係、是、因为而家譬如我哋即係早阶段啦、啊、透过呢、这个全民嘅自愿检测啦，其实揾到嘅个案嘅数目呢都唔係咁多嘅啫。咁甚至一啲高危群组嘅检测呢揾到嘅个案嘅数目呢都唔係咁多。咁但係如果根据返即係专家佢哋嘅资料呢，似乎就係有病征嘅人去做检测呢，呢、这个会係一个最有效揾到相关个案嘅一个做法。而佢亦都话咧，即系而家每五个有病征嘅人咧，只系有一个肯验。咁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 呢个五个一个嘅数字唔知系咩嚟啦，教授嗰度就即系五个一个嗰个系唔知佢喺边度取样啊，或者系攞到呢个信息啊。即系我自己觉得系需要做嘅，过去十一个月嚟，我自己觉得需要做嘅，我俾建议个病人咧。有病人是拒绝不做的。 但你觉得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再去说服患者呢？同埋我们见到呢，以往曾经有些个案呢，他去向私家医生求诊，但私家医生都没有建议他去做检测，而最后那些是确诊个案。 是的，这个就是个医生本身即没有用那个时间和这个用心去处理那件事。即是我同意如果是有病征的啊，即系有发烧啊，有伤风咳啊，喉咙痛啊，肚屙啊，呢啲系应该说服佢做呢个检查嘅。好似头先所讲，大多数都会同意，好少好少系唔同意嘅。唔同意你都可以再说服佢同意嘅。咁即系你唔揾呢个时，你唔用个时间去讲服个病人咧，就系、是、你医生本身嘅问题，就未必系个病人嘅问题咯。即系病人如果嚟睇几次，你都仲未醒觉嘅，咁就有即系、就是、事后俾病人举报都有咁嘅机会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要個醫生去作為一個吹哨者啊，呢、這個就唔係一個好妥當嘅做法啦。 嗯，同埋最後 唔係我哋做呢個行業做開嘅做法嚟嘅。 明白。同埋我想最後咧，即係請教多一樣嘢咧，喺私家醫生嚟講，你哋去去判斷到底邊啲嘅病人應該建議或者遊說佢做檢測咧，難唔難咧？譬如而家有啲病人咧，就佢可能係即係冇咗個嗅覺啊，即係有啲咁嘅病徵嘅。有啲就即係可能係比較攰啦，有啲就係可能有即係感冒嘅症狀啦。你哋私家醫生去到判斷到底邊啲人應該要去做檢測，難唔難啊？我想問。 衞生署有一定嘅指引㗎啦，已經啊，咁但係即係好似有發燒啊。感冒的定义就是应该有发烧先叫做感冒的，就咁攰咧就未必一定系一定要需要做呢个检查嘅。 嗯， 啊，但系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发烧啊、肚屙啊、咳啊、喉咙痛啊、呢啲咁嘅症状咧，就系冇咗味觉、嗅觉咧都可以做呢个检查嘅。咁你即系着重话俾病人听，冇咗嗅觉可能就系 Covid 其中一个症状嚟嘅，我哋要留心啲，我哋不如做一个。深喉唾液嘅檢查啦，咁樣又唔會用到你嘅錢，我亦都唔贊成政府需要額外津貼，如果唔係又再俾人哋話我哋即係貪錢啊呢啲咁嘅嘢噶啦。 嗯，明白，好多謝你蔡堅醫生，都相當清晰，唔該曬。蔡堅係醫學會嘅會長，大家聽咗蔡堅醫生嘅說法啦，即係其實都係一個醫患關係嘅考慮啊。18-7231，你又點睇？打嚟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个星期不知为何变成无端端变成牛扒的星期，我们今天讲多最后一件事关于牛扒的，就是 Steak, S-T-E-A-K 的發音 ，OK， 因為我哋好多人咧喺香港咧都讀得麻麻地呢個字 ，steak，steak，steak，OK，、okay， 第一件事唔係 steak 啦 ，OK， 咁呢個咧好多時候有啲人會被佢嘅串法誤導咗啦 ，OK，it's not steak，and it's not stick either， 唔係 S-T-I-C-K 嗰個 stick， 唔係 stick，it's steak，steak，steak， 先讀一個字，大家跟我讀。Stay, S-T-A-Y, stay, stay, stay, stay, stay here, go stay, okay, 停留喺度，留喺度个 stay, stay. 后面之后加 ok, 但系我之前个 stay 系要完整嘅，大家跟我读一次 ，steak, steak, steak. 但系由于佢系一个 K 音咧，前面嘅字通常咧，前面嗰个音节咧，通常系会短啲嘅，咁所以咧。我好快咁读，听住 steak， 快得嚟要读完整嘅 stay， 所以听住 steak， steak， steak。好，嚟句 ，Can I have a steak please？ Steak， steak， steak。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 风。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咧，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彭洪昌啊，彭洪昌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 有一个医患关系嘅角度，如果系引入强制嘅检测，有病征嘅人士咧，就必须要去做检测啦。你觉得得唔得咧？ 嗱，当然喺嗰个病人权益嗰个原则上咧，呢一个强制嘅做法咧，都系即系同病权益讲紧着重一种病人嘅自主性咧，即系话有权去拒绝进行任何嘅。檢測程序啦，或者係一啲醫療程序咧，就唔係好吻合嘅。咁所以咁原則上咧就即係未必係可以有一致嘅。咁但係當然，病人權講緊呢種個人嘅自主性，或者係即係佢嘅對於自己身體嗰個掌控嘅主權咧，亦都並唔係絕對。即係我哋都知道咧，就係當一個社會面對一個即係好嚴重嘅公共衛生嘅危機嘅時候咧，即係面對緊呢種影響到個社會上面每一個個體咧。咁喺呢個都係集體嘅安全嘅情況底下咧，咁可能都需要做一個即係適當嘅平衡。咁我諗要討論嘅就係話，即係究竟而家嗰個疫情嘅情況係咪已經去到一個社會好嚴峻嘅地步啦？我哋一定要用一啲更加嚴厲嘅強制方法去進行一啲咁樣嘅檢測咧。咁而即係如果唔係咁做嘅時候，引嚟嗰個後果係有幾嚴重咧？而同一時間喺而家嗰個情況，即係話。而家都仲未有一個強制檢測啦。咁如果係喺而家自愿檢測嘅情況底下，仲有冇嘢做可以去提升得到嗰個檢測嘅效果，意思到咧係可以避免唔需要做啲咁樣強制嘅行為咧？咁我諗似乎呢個就即係無論係專家又好啦，或者係政府都好咧，其實都仲要需要咧，即係再探討下唔同方面，同埋亦都引領個社會去作一個討論，然之後咧有一個共識，睇下個點樣嘅做法先會最好嘅。 嗯，不過彭洪昌的而且確而家出現一個狀態咧，就係我哋冇辦法斬斷到嗰個嘅傳播鏈喺度啊。咁同埋咧，以往亦都真係發生咧，有啲人係唔舒服咧，但係佢繼續喺度翻工啦，繼續喺度出街啦，又有好多嘅社交活動啦，咁。刚才你亦都讲到一点啊，我哋都要判断到底即系嗰一啲嘅病况系咪对于譬如比较大嘅社会上面嘅其他人都可能会构成一个风险威胁啊嘛。咁而家似乎个情况都真系，咁我哋究竟可能系要有冇一啲嘅准则，话去到边一个地步，我哋就需要引入强制嘅检测嘅安排咧？你觉得吓？ 嗱，我谂又冇一个好清楚明确，即系好科学化。數據化的準則咧，就幾多個個案就要咁做啦。當然我哋都留意到嘅，即係過去都有個別一啲個案咧，係佢已經有病徵啦，咁仲繼續好多唔同嘅生活啦，即係周圍玩啊咁樣。咁但係調翻轉咧，即係亦都睇到有個別一啲個案咧，就係佢曾經都去過睇過私家醫生，咁但係私家醫生咧就都見到佢有病徵，但係就冇轉介佢去做檢測嘅。 咁其實呢啲就正正好似我頭先講咧，就係話有啲空間咧，如果我哋再加強喺呢方面，即係啲志願性質，不過咧係加強大家嘅意識，即係話無論病人或者係市民，佢都要留意就係、是、如果有病徵，真係盡快去做檢測啦。而喺接觸到醫生嘅時候，醫生亦都加強嘅意識就話有病徵就要轉介佢去做檢測咧。咁呢個可能仲有機會可以提升得到嗰個檢測嗰個成效嘅。 明白，做盡一世先。多謝曬你，彭洪昌傾到呢一度，唔該曬。嚇，跟住咧，我哋有聽眾陳女士啊，你好，陳女士。係。係你好，有咩睇法啊，陳女士？ 冇，我係私家醫生嚟，我想講翻咧，我而家叫啲病人咧驗呢啲新冠肺炎嘅經驗。 係嚇，完唔完咧？我哋 咁咧就係、我冇阿蔡醫生咁勁。咁咧，我用好多口水咧，啲病人都系唔肯做嘅。咁我咧都有逐个问，逐个问，做咩唔肯做？ 系。 咁咧，佢哋咧最常遇到嘅原因咧就系麻烦。 系。 麻烦嘅意思咧，就我又要排队，即系而家好咗啲啦。之前咧就得一个钟， 系 翻工最紧要嗰一个钟嘅时间，佢话冇时间排队。 系。 咁咧，第二个最常见嘅理由咧就系交樽。 是因为都是得一个钟头交樽嘛。 不是不是他一个上昼十二点前要交啦，隔夜又唔得。咁呢佢呢个呢就係第二常见。 唔明白。 跟住佢话可唔可以拎返落嚟我诊所交。 喔、哦、呢、这个又系另一个问题。陈女士唔好意思啊，时间所限，但多谢晒你嘅分享，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中线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情况，洪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院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北角警署的龙尾，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上证指数收市报3340点，下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91点，下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日元105.42，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4，人民币6.733，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现价报17,54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06美元，卖出1899.89美元。港汇指数系104，升咗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咁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过咗公鞍路嘅快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唐人新村。就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过咗公鞍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唐人新村。至于较早前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科学园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噶，而家龙尾去到马料水交汇处。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线嘅意外亦都已经清场。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系非常挤塞，而家龙翔道西行近住狮隧一段嘅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清水湾道落龙翔道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隧道嘅情况。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咁龙翔道西行车龙咧，头先讲过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龙翔道东行去狮隧亦都车多，龙尾在笔架山花园。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竟会是哪一方高兴呢？我们现在都未知，因为都是在这里谈论，都未知最后的决定到底会是怎样。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打工仔所能够享受到的假期。因为现在我们就分了两种假期嘛，即是俗称就叫做银行假和非银行假啦。法定假期就是12日的。但是公众假期就是17日的。历史源流呢，以前的人就觉得呢，你打一份有银行假的工呢，你就梗是轻香啲嘅，因为所谓银行假就真係佢可以放埋嗰啲嘅公众假期嘛。咁但如果你係蓝领嘅话呢，通常啲蓝领呢都只係得12日嘅法定假期嘅啫。咁其实我哋喺度傾緊呢，係唔係应该将呢两个假期看齐呢？都傾咗好几年㗎喇喎。 係啊係啊。即係我諗讲返少少历史啦。即係呢啲咁嘅所谓银行假与劳工假差咗五日呢个历史呢，其实係一个殖民地嘅遗留落嚟问题嚟嘅。其实係一个英国嘅一个传统嚟嘅。当年英国人就为了令到整个社会可以放假，首先就叫银行放先，因为银行是百业之母嘛。如果他们放假的话，基本上个社会就停顿了下来，那就放假咯。这件事是很英国几十年前的事，带了来殖民地的香港。回归了之后我们保存了，不单止保存，还继续遗留到今时今日现代。很简单讲，其实是有歧视性的。 嗯， 咁所以即系你问我嘅话就唔合理咧。个现代社会有咩理由大家都系雇员？有咩理由大家对法定嘅假期同埋呢一个所谓公众假期系有两个分别咧？咁所以系唔合理嘅呢样嘢。 嗯，同埋唔单止啊，就系如果我哋睇翻历史咧，基本上香港由80年代已经系讲紧系咪将两个假期嘅日数咧系划一咧吓，即系唔使大家分咗，一啲人咧就净系得放法定假期，一啲人咧就可以放银行假期咁样。咁但系似乎由80年代倾到而家咧，大家嗰个嘅讨论啊，即系无论系雇主也好，雇员也好，都系倾唔埋攣嘅。其实最主要嘅一个障碍咧，就系雇主佢哋认为会加重个营商成本吓，即系往往就系话，如果我放多几日假俾啲雇员嘅时候，尤其是如果我系服务行业，咁我咪少咗人咯。咁我咪可能要请替工咯，咁我咪要即係花多啲嘅营运嘅资金咯吓。陈泽铭，其实你觉得即係呢一个咁样嘅諗法或者呢一个说法，我哋放返喺而家呢个年代，係咪真係仲係有咁强嘅说服力呢？ 我谂如果单同头先讲嗰个歧视角度，就真系冇可能再存在噶啦。咁你陈燕平你讲得好啱咧，就系嗰个钱嘅问题，系一个经济问题。究竟边个去承担？即系将一样嘢拨乱反正个过程系要有笔钱嘅。嗰笔钱究竟系边个付咧？咁雇主当然就话冇理由系我哋俾嘅，因为我哋一路个打个运作成本都系计咗咁嘅数噶啦。突然间你而家少咗我嘅工作。人手是不是时数少了，即是我的成本高了，那雇主就一定不肯的了。但是都是回到刚才那样东西，如果一样东西那么基本是不合理的话，我们一定要去拨乱反正的了。而我哋已經搞咗幾十年都搞唔到，真係太遲啦！我都覺得一個現代社會唔應該係咁嘅。 不過亦都咁講啦，即係僱主當然有佢哋嘅憂慮啦。咁但係呢啲嘅憂慮係咪大到不能夠克服呢？電話號碼18723，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點睇呢一個議題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啊勞顧會嘅資方代表施榮懷，施榮懷你好。 好，你好，大家好。 嗱，据讲咧就系据知咧，你哋就今日晏昼劳顾会就开咗会啦，主要都系倾翻呢个法定假期同埋银行假期，即系公众假期咧划一嘅问题，系咪？ 系 啦， 系冇错， 系啦。嗱，我而家睇到个报道咧，就系政府有个咁嘅建议嘅，就系话用10年时间去逐步增加法定假期，即系我哋叫做俗称劳工假啦，就每两年加一日，由佛诞开始加起，跟住就到圣诞，然之后到最后咧就系复活节，预计咧2030年会完成嘅。咁呢个都系真系喺会上面即系政府所提出嘅一个蓝图啊，系咪啊？ 系啊，冇错，系。政府就话分十年，其实即系每两年加一日啦，就希望响分五次去增加翻呢五日啦。 嗯，系嗱，知道雇主方面都有好大嘅忧虑啦，主要就系营商成本嘅即系考虑啦。其实你哋有冇计咗条数？如果真系咁样去加嘅时候，我谂 可能是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用政府的方案，每两年就加一日，你们的营商的成本会增加多少呢？而另外譬如劳工界呢，他们又觉得可以用三年完成，那个的营商的成本又会加多少？你们有没有计过这两条数呢？ 其实呢，我们就没办法去计的，不过由政府今日提供给我们的数字呢，就说如果每一年有一日增加的这个假期的话呢，大概总薪酬开支呢是 6.3 亿。 嗯。 咁其实我哋作为雇主都唔系纯粹话考虑这个增加工资成本个部分。当然这个亦都系重要，我哋需要去审视㗎啦。咁但系其实这个议题响可能2015-16 年已经开始有傾过，咁来唔中亦都会喺劳雇会上面，我哋有大家都有拎出嚟再探讨嘅。咁对上一次应该系旧年嘅十月份到啦。咁其实大家比较关注嘅，点解即系喺劳雇会一路冇一个共识呢？其实香港本身嗰个法定假期，即、就、系、是、所谓嘅劳工假期系12日。咁喺即系成个放诸我哋同我哋差唔多经济量嘅体系里边嘅国家睇咧，我哋一啲都唔低嘅。 嗯， 我哋如果冇记错咧，我哋排响泰国嘅后面，我哋排第二。 嗯， 泰国13日，我哋12日。 嗯， 咁响12日，其实响全世界睇都唔低嘅情况底下，点解会需要去增加5日咧？ 嗯， 这个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好合理同埋好有说服力嘅原因啦。 嗯， 咁同埋其实而家即係过去嗰十几年，香港整体嗰个劳动力都系比较紧张嘅。 嗯， 即係请人难。咁究竟你俾佢公众假期俾佢17日定係俾佢12日呢个劳工假期呢，其实个雇员自己会选择噶嘛？哇！呢度都12日假，我就唔喺呢度打工啦，我就情愿去放公众假期啦。咁其实亦都有一啲雇员佢话：喂，我中意搏杀噶，我中意开多啲工，你俾多啲人工我哋啦。咁简单讲就话，其实17定系12本身其实喺个市场上面咧，系由市场去调节咗噶啦，即系各取所需。其实你如果你公司俾唔到17日嘅，可能个雇员唔响呢度做噶咯噃，系嘛？佢会选择去一啲放公众假期嘅公司咯。咁即系我哋希望其实。即系呢样嘢系由市场自己去调节咯。 嗯，阿施荣华，头先你提到咧，即系话雇主嗰个支出并非唯一嘅考虑因素，仲有其他考虑因素。你亦都提到，即系喺邻近地区，香港唔算差嘅，即系个假期日数。 嗯， 但系亦都有啲讲法咧，就系话香港个劳工法例嘅保障啊，对雇员嘅保障咧，比起欧美啦，譬如或者欧洲或者美国啦嘅保障其实系少嘅。咁所以如果单睇呢一个假期咧，亦都唔系一个好嘅一个比较咯。你又点样回应呢个讲法？ 你讲得啱啊！阿陈生，其实咧就唔可以，即系我哋睇香港对劳工嘅保障咧，唔可以净系切呢嚿出嚟睇，喂17嗰个12，即系我谂要成个系成个 package 去审视去睇咯。咁当即系我哋讲话，喂净系嗰个劳工，其实我哋好欢迎劳工有好啲嘅福利，咁但香港整体嘅竞争力，我哋都要去考虑咯。即系你话喂，欧美有好好嘅呢个劳工保障，但系佢税收好高，系嘛，赋税好重。 嗯， 咁呢个其实即系大家要去谂，就话成盘数去计数，香港点样维持一个强而有力嘅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即系呢个劳工市场点样样去大家去相就，去达 成呢個 win-win 嘅呢個局面，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咯。 嗯，吓，萧荣维，我想问咧，从来咧，究竟无论系政府也好啦，又或者系你哋商界也好啦，有冇做过一个统计？究竟市面上面有几多嘅雇主，佢系俾紧17日嘅假期啲雇员嘅，有几多系12日咧？有冇做过一个咁样嘅统计？ 政府今日有个数字俾我哋嘅，按照佢哋嘅统计咧，香港大概目前咧系有120万人系冇呢个公众假期嘅，即系唔系冇公众假期，即系 放劳工假啦， 行紧呢个法定假期12日嘅， 系 咁呢120万里边咧，大概有10几万咧系唔知道自己究竟系劳工假定系。公众假期嘅，因为有啲雇员佢可能系行时薪嘅，或者可能有啲系散工嘅，佢唔清楚嘅。咁即系大概我哋如果咁讲，大概120万人啦。咁另外其实大家唔好忽视，就另外仲有37万呢个外籍家庭嘅佣工。 系 呢37万咧。目前都是行着这个法定假期12日的。 是没错。 那如果按政府今天我们看文件提出来呢，将来如果是加到17日的话呢，是需要包括这37万的外籍佣工的住宿佣工的。 嗯。 那即是其实都是大家都明白的，请人难。 嗯。 那如果我屋企有个外籍姐姐，咁 Isa 我放假，那个姐姐又放假嘅时候，我去边度搵个替补翻嚟咧？ 嗯，明白嘅。 即系钱系一方面，搵唔搵到亦都系一个问题咯。 明白嘅。但系我即系点解想问有冇呢一个数据嘅数字咧？就系、是、因为你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其中一个你哋觉得嘅逻辑咧，就系、是、根本个。17日放17日定係放12日呢，市场係调节咗㗎嘛。即係其实大家去搵工嘅时候呢，已经係可以选择，喂你觉得放12日太少喎、你就去返一啲即係搵17日嘅工啦。咁但係究竟市场上面呢嗰、那个供应係点样呢？如果你话原来有120万人都仲係返緊呢个即係放緊劳工假嘅时候，其实呢个都唔係一个小嘅数目喎。咁亦即係话意味就係、是、究竟市场上面係咪真係有咁多17日嘅假期嘅工係可以俾佢哋揀呢？呢个第一样嘢啦，即係市场咪调节到啦。第二样嘢呢，我哋可能都要考虑到个工种嘅问题喎。可能就是譬如由历史遗留落嚟嘅，正正就是一啲比较学历比较要求比较低，或者是服务性行业，佢哋可能咧分分钟就是放紧呢啲叫做劳工假嘅人员嘅。咁佢哋系咪真系可以有咁多嘅选择跳去拣一啲放呢个17日公众假期嘅工咧？所以如果你话系市场调节到嘅时候，实际个劳工市场系咪真系可以做到一个调节咧？即系呢个系我一个即系想请教嘅疑问。 嗯，所以其实咧，我哋今日都向劳雇会提出就话，劳工处你可唔可以俾啲多啲嘅资料我哋呢120万人大概系从事咩行业咧？究竟佢哋嘅薪金水平系喺乜嘢位置咧？因为其实有啲公司。同我讲喂，我20个司机，咁有啲咧就系、是、放劳工假嘅，有啲咧就系、是、放公众假嘅。不过其实咧，响我俾佢嘅人工嗰度咧，已经系作出调整，而佢哋互相亦都系清楚嘅。即系有啲司机佢系话喂，我要搵食，我需要搏杀嘅，我中意有 O T 嘅，我中意翻多啲工嘅，我需要人工高啲嘅。咁有啲话唔好啊，我中意放假啫。咁所以其实各取所需咯。咁所以呢个数字我哋系需要政府进一步俾我哋咯。究竟呢120万人系分布系咩行业咯？ 嗯， 施榮文，我都是想講翻頭先嗰個僱主支出嗰度，因為我留意到有啲報道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增加一天嘅勞工假期咧，其實僱主嘅角度嚟睇，嗰個增加嘅開支咧，成本其實只係0.07% 嘅啫。咁其實是一個好細嘅數目嚟嘅。其實你同唔同意呢個分析咧？即係呢個數字係咪準確咧？ 政府是提供这个数字，即是刚才那 6.3 亿点计出来呢，就是非常这个 0.07% 去计出来的。那我想应该这样看咯，即是不同的企业可能它本身我已经给了17日的。或其实有很多人，即是我想如果按政府的数据呢，打工仔里面呢六成几呢是放了17日的。那其他剛才讲的这82万是放紧占大概40%到啦，是放紧劳工假的。咁有一啲企业即唔係话几十人嘅公司或者几百人公司，佢可能佢间茶餐厅仔可能请两三个人㗎喎。 嗯。 咁对呢啲微企嚟计呢个影响对佢哋嚟计呢係好沉重嘅。 嗯。 摊落去条数睇落去 0.07 啫嘛，咁但系对某一些企业一啲公司仔，可能个影响系好大嘅。 不过施榮话其实羊毛都真系出自羊身上，譬如你头先讲呢一微企两三个人嘅茶餐厅，咁我相信佢自自然然会将个价格反映翻佢依家增加咗嘅劳动成本噶啦，即系照道理应该系咁噶嘛，系咪啊？ 请到人咪系咯，即系你要。请到人嗰日，你个同事放咗，你个伙计放咗公众假期，咁你去揾翻一个人去睇补到咯。 阿思荣， 对，所以个市场嗰个劳动力个情况，亦都系值得大家去考究、去谂嘅。 好，我仲有听到有啲坊间嘅说法咧，话既然嗰、那个牵涉嘅数目唔系真系咁庞大咧，不如政府俾咗佢啦。有冇人提过呢个讲法啊？ 其实我自己个人咧，我就倾向系咁样做嘅，因为始终羊毛出在羊身上啦。政府嘅库房都系大家嘅税收翻嚟嘅，咁嗰啲无论企业俾又好，个人所得税俾又好，即系我哋都唔希望香港呢个低税嘅环境会有改变咯。咁你始终你政府样样都政府睇数嘅话，最后边个埋单呢？ 嗯， 系嘛，都系向税收嗰度去埋单嘅啫，去找数。 明白，好啊，多谢你，施榮懷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吓。施榮懷咧系劳雇会嘅资方代表嘅。不过陈泽铭增加公众假期就会影响竞争力，其实之间个关系系点样咧？ 咁我相信如果简单经济学都系有道理嘅，因为你始终系令到企业嘅支出系多咗。咁如果你与国之间去比较咧，咁整体嚟讲，香港嗰、那个个雇员个保障系多嘅话咧，可能比邻近地区嘅竞争力系差咗少少嘅。咁呢个唔可以话佢错嘅。 咁但系到底即系咪真系会影响到一啲企业嘅生存咧？1872-31，翻嚟倾倾啊！ 是真正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的典型案例。发言人赵立坚说，在美国盟友中只有加拿大同意配合拘捕孟晚舟，就在案件资讯披露上遮遮掩掩。赵立坚指责加方不敢承认近两年来中加关系困难的起因是加方无理拘押并且没有违反加拿大法律的孟晚舟。较早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提到北京任意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强调将会致力同盟国一齐确保中国的强制外交手段不会成功。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与热带风暴浪卡相关的雨带正影响广东西部。下午4点，浪卡集结在河内东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 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公鞍路嘅意外清咗场啦，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上乡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仍然是相当之繁忙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启新道。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受较早时的意外影响，车龙有待消散，现在龙尾一路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还有就是伟业街近常怡道，而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银禧花园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马料水交汇处。另外在荃湾方面，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去洋屋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君。 早晨。 早晨，萧乐文。陈梁君。 早晨。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社会关注，直接质询。 半日课维持到几时发债？机场三跑都试过，系咪可以应用翻乐明嘅大语？ 官员大众大气对话。 学习局长嘅表现咧， 我搞咗咁多年，你有冇咨询我咧？ 所有责任都系其他人 跟进嗰度咧，发善足勤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梁瑞安博士。 我发觉新一代其实都几多人读生物科技，靠呢班生物军啦吓，如果佢相信生物科技系一个大嘅发展空间咧，佢会注入嚟香港好多新嘅力量。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昼2-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评论员陈泽铭。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今晚直播室咧有陈燕萍同埋我哋今晚嘅评论员陈泽铭喺度啦。咁刚才我哋就同另外嘅一位嘉宾，就系劳雇会嘅资方代表施荣怀咧倾过，究竟咧资方对于将个法定假期啊同公众假期看齐，即系由12日咧加到去17日嘅意见同埋睇法噶。咁大家头先都即系听到佢哋作为雇主嘅。疑虑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你有啲咩嘅评议评论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不如我哋先听听听众嘅睇法先啦，陈泽铭吓。有位莫先生喺度啊，莫生你好。 系啊，即系时至今日呢、這个决定咧，系点样决定咧？我都唔系受益者嚟噶啦，我就退咗休噶啦。 嗯。 咁我做嘢都做咗40年，咁我初出嚟咧就做制衣厂嘅。 嗯。 咁嗰陣時其實已經有話咩保障僱員條例啊，有咩銀行假、工廠假。咁、其實就係話有啲人有個錯覺，就係諗住勞工假就一定係比較低下層嗰班啦。咁頭先亦都有人講話比較低學歷嗰班啦。嗱，其實錯㗎，呢千祈唔好誤解。 嗯， 我以前就做廠。跟住我就坐咗入寫字樓，我就幫手管廠。 嗯， 咁我相信我啲學歷都叫做 OK 啦。我咁、我唔可以形容我係低啦。就由於我係跟廠， 嗯， 所以其實我應該係白領嚟噶嘛，我管理階層嚟噶嘛。但係我都係要放勞工假嘅。 嗯， 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唔好話等啲市場自己調節啦。咁、如果你話等市場調節，點解以前要整翻個最低工資咧？ 嗯， 之前都有人反对嘅，佢几多钱请到人咪几多钱咯，咁其实我觉得系啲工会唔肯做嘢，唔肯同啲工人去所谓叫去同政府去bargain去挥呢样嘢。平机会出咗啦，点解会令到有两班人喺度，一班叫做蓝领，一班叫做白领？ 嗯， 咁其实我觉得只系香港政府对呢班人系。划分咗两堆，而冇平等嘅看待、大家都系为香港繁荣去工作嘅人，点解仲要将佢哋分开两边？ 所以其实头先莫生，我谂你点出咗一点啦，就系、究竟劳工价同埋银行价之间嘅划分咧，可能就系、根据行业啊而去划分。譬如你做制造业嘅，咁就会行翻呢个叫做劳工价啦。咁所以如果你 唔应该咁样再分噶啦， 咁所以变咗，如果你系话由市场去到调节嘅话咧，即系基本上都几难嘅。即系除非可能你唔揾一啲嘅制造业嘅岗位啦，又或者你真系能够喺个制造业嘅岗位上面揾到又符合到你嘅要求，又系放公众假期。 如果系唔参与去制定一啲法例咧，你头先有人讲过话叫政府埋单，我觉得呢样系冇可能嘅。唔通觉得政府觉得，我应该早20年前要决定呢样嘢噶啦，我而家冇决定到系，可能我有少少唔系咁好啦，我咪好似而家咁派钱咯，去滅息呢個民憤，唔係咁嘅啲嘢，其實就早做就早著，遲做咧就更加多人瞓唔著。諗來諗去，我好似都係為呢個社會服務去做嘢，點解仲要覺得我要放勞工假咧？因為以即係頭先嗰個人所講啦，已經即係佢可能係冇心㗎，佢已經講。勞工界是比較低學歷，不一定是這樣的。 明白 都是大學生來的。 明白，好多謝曬啊莫先生的意見和看法。的而且確，其實如果根據剛才莫先生說，可能現在那個叫做銀行價或者是勞工價，就是以他的行業品種嚟到劃分啦。不過陳澤銘，如果傾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頭先我哋講到啦，究竟營商成本會唔會因此而增加啦？咁同埋會唔會因此而影響咗嗰個嘅競爭力啦？咁、但係實際如果由另一個角度，我哋相信個社會應該係要進步嘅時候，呢啲係唔係應該都係一個社會要承受嘅必要嘅一個歷程咧？ 係，即係我都認識唔少商家，其實佢考慮一個地區投資嘅時候咧，佢都會睇下呢個成個整體社會有幾成熟嘅。 如果你的勞工法例是很不成熟，是剝削勞工，誇張一點，香港可能未去到那個那麼嚴重的地步，但如果一個地區是剝削勞工的，其實可能他總公司都不想去那個地區或者國家去投資。所以我覺得香港真是一個很成熟的社會來的，其實真的不應該再有這樣的歧視性的法例。雖然剛才這位聽眾說到香港現在的歧視反歧視條例就不包括這件事的，即不會因為你的工種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法例是沒有保障這件事的。所以怎樣都好，我覺得用個公平角度看，政府是要越快處理越好的。我再提多一句，剛才 我提出的話，可不可以政府埋單？其實不是未試過的，政府在今年其實在這個分假的個延長10个星期到14个星期 產假 是政府埋單的，即不是說完全沒有這樣的先例的。我當然我自己也不是說贊成政府一定要這樣做，但是如果勞資雙方真的找不到一個中間點，其實是不是有些東西可以考慮呢？ 不過亦都可能有一啲嘅僱主會唔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咧？我俾個法定假期你咧，呢個係法例所要求嘅起步點嘅，而我俾個銀行假你咧，係我俾一個優於呢個法定假期嘅一個咁樣嘅僱員待遇你嘅，即係某程度上咧，其實我係符合咗法例嘅要求，但我就俾一啲好啲嘅待遇你，咁於是我就吸引你去繼續努力啲嚇，為我嘅公司去工作，或者係吸引啲優秀人才咯。即係其實換轉佢哋都可以用一個咁嘅思路去解讀呢個問題。 即係其實你當呢一個勞工假或者銀行假，其實就係你個僱用條件之一，就係你嘅所謂 fringe benefits 啊。係 啦， 即係我個福利係一個福利嚟嘅。咁你可以用呢個角度去睇嘅。不過我頭先翻去講個原則性問題咧，就係俾外界有個感覺，就係點解會有啲咁得意嘅唔同嘅對待咧？大家全香港都係僱員啫，咁用呢個角度睇咧，我覺得就唔好咁複雜啦，簡單啲啦。係 嗱，18721，大家都有打電話嚟咧，講講你對於呢個假期看齊嘅呢個睇法啦。咁同埋咧，尋日啊，由於係懸掛八號風球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話有享受呢個風假，即係颱風假。咁但係隨住咧，我哋喺疫情期間啦，有一啲嘅新常態出現啦，就係大家在家工作同埋透過網上咧完成你嘅工作。咁這個所謂風假的一樣東西就對於某些僱員來說也都不存在了，因為有一些譬如航空業相關的公司直情就是出了他們的即是內部的電郵，就說後勤的員工今天麻煩你繼續去即是開展你的工作，如果有問題就跟你的經理去做聯絡了。所以也都真的看到有一些僱員他們會是繼續在譬如在家裡那裡即是透過網絡去開會去跟客戶做一些聯繫同埋去完成佢哋嘅工作嘅，亦都有一啲嘅学校咧，佢哋都好勤力喺打风期间咧，都继续同啲学生咧上网课嘅。嗱，咁啊，大家又点睇呢个咁嘅新常态咧？唔知你寻日有冇经历过一个咁嘅新常态啦？你又乐唔乐意打风期间都继续在家工作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1同我哋倾下嘅。啊，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又请嚟咧另外一位嘉宾啦，就系劳顾会嘅劳方代表啊，邓家彪啊，邓家彪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 系嗱，头先咧我哋就同阿施荣怀倾过啦，咁佢亦都讲咗咧商界嘅即系忧虑，咁亦都觉得咧就系、是、如果由12日加到去17日咧，无论喺个营商嘅成本啊同埋香港整体嘅竞争力咧，佢哋都有疑虑嘅，咁亦都认为咧就系12日定系17日咧，基本上都可以由市场去到调节到嘅吓咁样。咁你哋劳工界今日喺会上又点睇呢一个议题咧？ 终于今日系揭晓啦，究竟政府嘅构思系咪系乜嘢？因为之前系流传消息就话咧，系用10年嘅时间累积，即系逐步加到5日，即系由12日到17日。咁今日的确咧，个会议嘅内容就系按住呢一个嘅构思去讨论啦。咁其实我哋都好清楚讲嘅，其实已经咧系市场上或者大部分打工仔咧，大概超过50%-60%咧，系已经放紧17天。所以透过法例做埋余下嘅，其实难度一啲都唔大。我哋深信香港经济状况绝对有能力咧，系唔使咁长嘅时间可以即系增加多5天。 咁有啲人就係話：喂，香港啲假好似好多、哦，成日拎澳門嚟比，即係嚟比較。但澳門放一日假，即係公眾假期翻翻工咧，係有雙工嘅，即係double 咁計嘅。香港其實好多時，譬如服務業已經係打亂咗噶嘛。譬如話一個月輪休五至六天，其實包含咗嗰啲公眾假噶啦嘛。所以根本上喺而家個操作上面咧，係已經係吸納到呢個所謂假期嘅訴求。如果即係資方即係見開始經濟唔好，就一切用拖延嘅策略去對一啲我哋都覺得合理嘅嘢咧，咁我覺得都唔係即係社會嘅福氣咯。 嗯， 係鄧家彪，頭先我哋同阿蕭容維傾過咧，都係有個經濟角度去講嘅，即係話好明顯咧，即係如果增加呢一個法定假期咧，就對僱主係一個負擔。咁我哋都舉咗啲數字出嚟嘅。你點樣回應咧？即係話對於影響僱主嘅競爭力，特別啊，頭先啊，蕭容維提到有好多係中小企嘅，唔係一定係大商家嚟嘅。 微企啊， 中小微企都影響到。咁你又點回應呢個講法咧？ 兩樣嘢啦，第一，今日政府自己都公布咗一個即係推算啦，就係話每一日新增嘅假期，只不過對即係個僱主個總承擔咧係多咗 0.07%， 咁係個真係好細嘅比例嚟噶。咁第二就係更關鍵啦，就係我哋睇到咧，其實好多譬如話行業裡面咧，往往都係咧藍領啦，或者係基層職位嘅工友咧，係得12日啫。咁反而係白領啊、管理層係17日。咁其實呢啲係好唔公平嘅狀況。咁點解唔去解決咧？其實咧倒翻轉，假期放咗，咁嗰啲人會做咩咧？過嚟消費咯。其实对宏观经济一定有好处的，因为尤其而家呢个新常态啦，你想通关去深圳食个酸辣鱼都唔得啦，一定要喺香港嘅商场里面即系去跨额消费，所以我觉得都系好事。同埋咧更重要，由商讨到立法到生效咧，最快都系2022年。我谂一般人都合理相信，其实到时应该个疫情都克服咗啦，所以就唔需要用而家咁特殊嘅状况咧，去讲话，咩都唔好做住咁去推搪嘅。 嗯嗯，讲翻头先嗰个那个时限个问题咧，即系话用十年时间去做，咁即系你我睇到啲报道，你就觉得一定系太长啦。呢个时间就用一个短啲嘅方法去做。我听到一个讲法系用3年去做噶嘛，系嘛？ 是啊，其实呢我哋就因为呢样嘢唔系新爆出嚟㗎。其实呢除咗我哋所谓劳工界长期争取呢，今年一月呢林太特首啦都讲话佢会做呢件事。咁其实我好肯定呢，就是当时呢我哋劳方好多人都话3年啦，甚至当时有一啲嘅雇主代表呢都话其实问题点样适应嘅啫，6年都可以系一个考虑嘅时间。所以其实呢就当时当然系未有新冠啦，即系咁严峻呢，但系其实大家好自然嘅反应就系、是、其实系做到嘅，只不过系要花几多时间。我觉得只要大家拎出嚟倾呢，实倾到个合理嘅方案。但系如果用10年，机场都用7年起好咗，即系用10年，我觉得太低估香港嘅经济状况咯。 嗯，系。不过邓家彪，其实头先雇主嗰方面咧，佢就唔单止净系讲嗰个经济状况嘅，其实佢仲讲到嗰个劳动力供应嘅问题。因为法定假期就只系可以调价，其实系唔可以买价噶嘛，即系其实你一定要放俾嗰个雇员噶嘛。咁喺佢哋嘅角度咧，就觉得其实我真系嗰日冇咗个人咧，我系搵唔翻啲人嚟做替工。即系如果你话搵到做替工都好啲啊，但系佢哋个角度系搵唔到，咁所以。会系影响咗嗰个整体嘅，即系佢哋嘅业务嘅安排咯吓。 雇主嘅回应正正就说明点解呢一个诉求，其实听落去又唔系好难做到，点解硬系即系好难进展呢？就系当经济好、失业率低嘅时候，佢哋就话人手唔够，就唔好搞啦，唔系钱问题，系人手问题。好啦，到而家大家都讲6.1% 嘅失业率系低估嘅，根本就系人手充足嘅。咁所以又话唔适合倾，咁几时先适合倾呢？咁我諗返转又讲啦，好啦，咁如果真係做，究竟对香港嘅人手嘅状态点呢？就係话其实好多服务业，除非佢係法定要求有个人手比例嗰啲，其实我相信足够呢係透过即係内部人手调配呢係处理得到嘅。更何况更重要就係、是、就算香港经济复苏， 是不是仲出现咁大规模去请譬如话零售啊酒店啊，因为嗰阵时依靠一个好大数量嘅旅客嘅旅游业去支撑嗰个就业市场，但大家都觉得嚟緊可能已经唔系咁啦。咁既然系咁，我反而觉得就系、是、可能到时啱啱就攞到个平衡，就系、是、透过系即系可能失业冇可能跌到去以前咁低啦。咁但系咧多咗假期就啱啱好有足够嘅人手去做配合，更何况本身而家已经有六成嘅雇员系享受紧呢个福利，咁又唔见有咩特别问题。 但系雇主就会觉得我由三个楼面就变咗做两个楼面噶咯，同埋佢哋都提出外籍家庭用工啦，同样应该要受惠于17日嘅公众假期。咁到时又可能到啊，即系啲外佣嘅雇主有好大嘅疑虑噶咯。 你嗰阵时，我觉得反而真系唔系问题，因为佢哋成日话唔系钱嘅问题，系请唔到人。而家根本劳动力系我哋叫过剩添啊，咁你咪透过假期去吸纳系一件好事。但我同意啊，反而好多系佢一个照顾者，又系搵钱嘅，咁请个外佣谂住照顾屋企可能比较有身体需要嗰啲老人家。呢度咧，我哋都今日喺会里面，我都同劳工处讲，唔单止系你自己，仲要包括社署，究竟点样去做好支援照顾者嘅嗰个需要？因为我哋唔可能就系有一个劳工福利，竟然咧外佣系。即系唔包外佣嘅，譬如话最近嗰个妇女产假14周系包埋外佣噶嘛，咁所以我哋知嘅系一定要包埋，如果唔系真系唔公道啦。倒翻转就已经有啲声音讲，菲律宾嘅女佣有得拣都未必嚟香港啦，去咗其他比较出得起价钱嘅地方。咁所以其实政府嘅配套好重要咯，点样令到啲照顾者都可以有啲支援？系啊， 好啊，邓家彪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吓。邓家彪系劳雇会嘅劳方代表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啦。大家听咗劳方同埋资方双方面嘅睇法之后，你有咩评议咧？同我哋倾下。有周生，周生你好， 系你好，陈小姐， 你好，系。同埋陳振明嗰度，你好，請講。 係冇啊！我就住即係話咁多年嚟，即、就、係、是、由叫做回歸之後一路社會上面都就住政府要即係將勞工假轉為呢個公眾假期，去令到打工者睇齊嘅話咧，其實一路之以嚟咧，我覺得係政府係包括勞顧會裡面嘅資方同埋呢個勞方代表咧，其實都冇認真看待嗰個嘅訴求嘅問題。咁去到而家，其實經濟已經轉型，我好記得最初政府或者係勞工，所以僱主代表反對嘅時候咧，就話好多嘅專業，好多一啲嘅勞工密集嘅行業咧，係如果萬一冇咗嗰個人翻工咧，就會影響到揾唔到人去頂。但實際上，依家香港已經轉型成為一個服務叫做以服務行業為主嘅，基本上請人係已經容易咗好多。而喺我哋，譬如我自己接觸嘅好多一啲嘅地區嘅朋友咧。其實好多時都係轉咗做一啲嘅服務性行業，包括啲包裝啊、零售等等啲行業。咁去到而家都仲唔肯去行嘅話咧，我覺得其實政府咧係根本上唔認真看待，亦都可能係喺嗰個無論立法會或者係特首選舉上面嗰啲選委嗰個影響力嘅問題咧，令到政府唔肯看待。即係我要特別譴責咧，其實係勞工界嘅代表喺勞顧會裡面嗰個角色。雖然頭先我聽到鄧生。鄧家彪先生咧就批評政府、批評商界，但係我記得喺先前一啲嘅投票嘅議表決裏面咧，佢係站喺整體所謂嗰個勞顧會嘅統一嗰個投票意向裏面咧，佢係站喺唔贊成即係一啲舉出改善勞工權益嘅一啲嘅立場上面咯，係即係我對佢哋有好地好強烈嘅批評咯。 好。 即係我覺得無論係先前市道好嘅時候，勞顧會唔肯去推。而家市道唔好嘅时候又话唔值，又唔应该去推，咁究竟几时应该去推呢？ 好多谢晒周先生嘅意见啦。呢个系咪一个意志力嘅问题呢？陈泽明，即系政府嘅意志力，亦都系劳顾会嘅意志力。 我相信政府咧就未必真系有一个特登去拖延啦。我个人感觉啦，未必系特登拖延啦，因为佢个理由好简单啫，因为你劳顾会俾唔到一个共识我啊嘛，你哋倾唔到出嚟嘅话，咁我唔做。即系政府系有咁嘅惰性嘅，其实如果冇一个外力俾佢咧，佢唔会主动去推一个政策嘅。咁所以我又唔会特登觉得佢系拖延呢件事。咁但系事实上呢件事咧，喺劳顾会一路都系冇办法达到共识，甚至今日都系冇共识嘅。其实佢哋又系要留翻下一次开会去做。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咧，社会系要进步嘅。 咁所以个问题就系、是。 当劳顾会冇共识嘅时候，系唔系就系我哋永远唔去推嗰样嘅政策或者措施咯？ 系、嗯、咁，当然政呢、這个香港政府亦都要睇成个政治气氛啦。咁今年预期个立法会嗰、那个对抗性是会强的，但是在一些这样的劳工或者民生议题上面，可能政府是应该做多些事。 好啊，不如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讲一讲另外的一些议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哲德报道新闻。因为风暴导致化验滞后，本港今日未有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消息话，今日有十几宗初步确诊，一名香港管弦乐团管乐乐师初步确诊，同台演出的九十几名乐师要接受强制检疫。本台从演出片段发现，初步确诊乐师旁边的一名管乐乐师是一个孕妇，曾经观看確診者參與演出場次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今朝早已經接受檢測，預計最快聽日有結果。當局亦都安排當晚曾經出席音樂會的民政事務局同埋康文署人員做檢測。一名報稱兼職運輸工人的19歲理工大學學生，去年12月在旺角被搜出兩把刀同埋一支玻璃爆破器，被控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和管有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在东区法院被判囚九个月。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案发的时候多人在现场聚集叫嚣并且堵路，被告携有的工具对他人构成危险，有一定的杀伤力，认为案情严重，但是考虑到被告身体状况不适合入住劳教中心，又已经还押几个月，又已经还押多月，两项控罪判囚九个月同期执行。去年七月上水游行期间差点从天桥堕下的科大学生，今年一月在上水被搜出生果刀和木棍等等，五月保释期间在铜锣湾再被搜出天拿水、钢筋和刀，他在东区法院被判囚十个月。辩方说，22岁的被告因为遗传病导致长短脚和散光，亦都患有亚氏保加症，情绪和愤怒管理能力差，一时冲动之下受到社会运动的炽热气氛影响而犯案。被告明白自己的行为极度自私，危及其他市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裁判官说，被告并非是出于个人私利而犯案，只是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表达意见，但是被告在保释期间再犯案属加刑的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前往不同的摇摆州拉票。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集会，至少有几千人出席。他声言拜登会放弃页岩气开采技术水力压裂操作，影响当地就业，形容拜登是骗子。現場的支持者部分有戴口罩，但是特朗普就沒有戴口罩。他聲稱自己已經康復，可以親吻台下的支持者，證明具有免疫力。拜登在佛羅里達州出席集會，大約有幾十人出席，他集中向年長的選民拉票。拜登形容特朗普只關心自己，眼內沒有其他長者，其餘長者都可以犧牲，指責特朗普沒有鼓勵戴口罩防範新型肺炎傳播。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到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近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坪石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新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山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接近康庄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仍然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咁虽然咧，而家香港连接路来回方向已经恢复全线开放，咁但系最高车速限制仍然系维持喺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黄泉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就记得要减速。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在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念旧无分年纪， 回忆不论贫富， 昔日情怀守护大众， 手下留情，日日你主唱。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梁礼勤、何铿，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泽铭。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38分，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这个时间不如又跟大家转一转另外的一个议题。陈泽铭，我想相信香港不少的人士，特别是专业界别和商界，都会相当之关注今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的时候的发言，到底是讲紧啲乜嘢？因为喺星期日嘅时候啦，先至中央同埋国务院啦，先至公布咗咧一啲系针对深圳嘅发展咧嘅一啲嘅方针出嚟啦。咁然之后咧，今日咧又有话习近平主席佢嘅讲话啦。咁特别咧，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咧，佢讲到一句就系、是。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是說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會是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城際 鐵路建設、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的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大家特別就會看到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咁會問一樣嘢，香港咧第時嘅角色係喺邊度咧？ 呢、這個係第一就興奮啦，真係有件咁重要嘅舉措由中央公布。第二就係擔心啦，就係、陳燕平你講到，究竟香港其實將來嘅角色係咩咧？講翻大灣區先啦，我睇過啲資料講啦，大灣區如果係一個國家嘅話咧，佢係全世界 GDP 第十一、十二大嘅國家嚟嘅，相等於成個南韓或者成個澳洲咁大嘅一個地區。香港其實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因為一國兩制。香港特別係喺個法制啦，我哋用係成個中國唯一一個行使普通法嘅城市，呢個好特別嘅，冇辦法取代嘅。香港嘅資金流動係非常自由嘅，冇外匯管制嘅，你隨時匯走錢、匯入錢都係冇問題嘅。咁一個咁特別嘅角色啊，其實其他大灣區城市係冇辦法取代嘅。但係我哋能唔能夠真係好好地發揮咧？定一個話好似過去嗰二十年咁樣，弱即弱離啦。我形容做我哋可能會又再一次錯失呢個機會，我係有咁嘅擔心嘅。 但係講話我哋究竟第二時點樣發揮咧？咁呢個係咪主要可能得力於國家政策咧？即係某程度上就係喺個國家嘅分工入邊，深圳同香港係各自擔當緊咩嘅角色啦？會唔會係香港都係着重喺個金融平台啦，或者係一啲融資嘅機制啦？而深圳咧就係其他嘅建設，譬如包括咗高新科技嘅建設啦，會唔會係咁咧？ 我相信都無可避免，因為過去二十年深圳嘅尤其是喺創科嘅發展咧，係驚人嘅。有個數字講咗啦，全球五百大強嘅企業有八間企業咧都已經喺深圳落户噶啦。咁香港喺創科咧，其實不論喺法例啦，或者成個氛圍咧，其實都係已經及不上深圳噶啦。咁但係唔係等於政府唔應該繼續有政策去支持香港本地嘅創科？但係香港其實真係仲有啲強項嘅。剛才我提到過法制的建設，我們的普通法的原則，我們的知識產權的保護，這些各個方面其實仍然是比大灣區做得好，比國內做得好的。另外就是融資，香港是一個非常之容易融資的地方，所以創科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你要拿到資金才有得做科研的，而香港其實是很容易拿到資金，是全球的資金都很喜歡來香港集資，所以這些仍然是我們做得很好的東西的。短期內其實我是看不到大灣區其他城市可以取代香港在這幾方面的角色的，所以第一政府真的要積極一點，強化我們強項，這些繼續保持它，強化它。創科其實我們當然不可以放棄，譬如河套區，我們講了很久很久的河套區要做成一個所謂科技的走廊，但是我仍然是看不到一些具體的規劃。那這幾方面怎樣去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呢？其實是要積極一點的，真的覺得。 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一啲嘅，即係我手頭有少少嘅數據數字啦，咁其實就係比較咧深圳同埋香港咧兩地嘅經濟嘅，咁特別就係關於個四大支柱行業嘅增加值啦，咁呢個就係講緊2018年嘅數據嘅啊。深圳嘅四大支柱行业咧就系高新技术产业啦、金融业啦、物流业啦，同埋文化及相关产业嘅。而喺高新技术产业咧，佢嗰个嘅增加值咧就系9547亿。金融業咧就係3529亿，咁我哋又對比一下咧香港個四大支柱產業，第一就係貿易及物流，第二就係金融服務，第三就係專業服務同埋其他工商業嘅支援服務，第四就係旅遊。如果我哋數翻我哋嘅第一二位咧，貿易及物流咧就係5710亿，金融服務咧就係5328亿。咁其實一對比落去咧，深圳嗰個嘅高新技術產業咧，佢嘅增加值咧都拋離咗香港第一個嘅支柱咧，都相當之 大嘅一個嘅數目咯， 係，所以我頭先講啦，就我唔係話等於我哋要放棄成個高新科技業，我哋仍然要去爭取，但係喺其他方面，我哋做得比人哋好嘅地方咧，真係要強化嘅。頭先講到高新科技業點解我哋發展落後咧，其中一個原因都係法例嘅落後。 嗯， 咁香港法例點解唔能夠跟進？有好多原因嘅，好多成因嘅。固之然我哋自己立法會較為多爭拗嘅一個原因。但是政府其实没有一个较为长远的规划，没有一个好的 vision， 所谓未来怎样走法呢，都是对这个科技发展有窒碍的。 或者亦都大家会想到啦，即係过去几年呢，我哋多咗一个创科局，咁但係有咗个创科局之后，到底对于我哋嘅创新科技嘅发展有啲咩嘅悲益呢？如果数返落嚟即係二几年，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㗎，电话号码呢 ,187231, 香港第时喺成个大湾区会占一个乜嘢嘅角色地位呢？电话旁边呢，我哋请嚟呢就係中大工程学院嘅副院长黄锦辉㗎。黄锦辉你好。黄锦辉， 你好， 系你好 吓。 嗱，咁讲翻就系香港第时喺大湾区会占一个咩嘅角色啦？特别系一啲嘅叫高新技术产业或者系创新科技啦。你点样睇未来香港嘅发展呢？ 我谂成日大家喺度比，又话深圳会跑赢啊，点样跑快啲啊？我唔系咁睇啊，我觉得一直以嚟咧。我哋大家要知道，即系成个创新科技嘅生态链入边嘅上中下游，咁大家企喺唔同嘅位置啫。咁啊，我哋香港咧就比较系响上游啦、上游啦吓，同埋下游啦。我应该咁讲啦。咁啊，我哋响上游有啲好好嘅大学喺入边做好我哋嘅研究啦，就我哋所谓嘅零到一又冇到有嘅情况啦吓。咁但係當你有到一嘅時候呢，你下一步要諗呢就去打市場啊。咁呢個我哋係弱嘅。咁樣大灣區啊，或者甚至乎十四億人口個國內啊咁樣。咁的確係有個好大嘅市場嘅。所以喺中游啊咁嗰啲呢，或者即係下游上下即係下游嗰度呢，咁我哋可能係比較弱一啲。咁所以我哋應該就做完研究之後呢，就將我哋嘅技術咧就或者科技咧就推入去做產業啊，咁跟住咧就當我哋做產業做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可能呢個產業本身自己係想越發越大嘅時候咧，咁我咪回個頭翻嚟，可能就會翻嚟香港咧翻嚟香港嗰度咧就去做融資咁樣嘅，咁個成條生態鏈就應該咁樣睇。咁我哋喺上游同埋下游嗰度，我哋的確係佔到有好多即比較有嘅優勢。咁不過我呢度我都要重申一下，我哋所謂下游嘅融資啦嚇，咁我哋係講緊話即係走出去，即係要去國際或者全球化嘅一啲發展啊。咁當你哋講到話如果淨係喺國內，而家成日都講話嗰個即係內環經濟啊咁樣咧，咁就我唔係講緊嗰啲，因為如果你喺國內嘅時候咧，咁你喺深圳啊、喺北京啊咁就可以發展到啦。但係呢個咧長遠嚟講咧，唔係我哋各中央想做嘅嘢咧，即係頭先亦都成日都講有關嗰個雙循環發展國內國際雙循環啊咁樣。咁到嗰間公司喺國內做到咁上下嘅時候，佢就會考慮到會走出出面嘅。咁所以我哋就有一定嘅好嘅位置。咁亦都最好嘅例子呢，亦都係講到即係早三四日有一個報告咁就又話我哋有啲銀行啦，有啲銀行裏面呢有好多即係高薪嘅一啲要員呢，冚唪唥都係內地人，有 60% 咁樣。咁我覺得呢件係好，我自己睇呢件係好事嚟嘅，因為我哋呢個地方係有一個好健全嘅金融體制啊、法律體制啊，所以有好多嘅專才人士都會嚟到我哋香港嗰度。我亦都唔會話覺得佢哋係即係切一刀話佢哋係屬於大陸人啊、內地人啊，我哋香港唔應該咁樣睇啦。佢哋係專才，我哋香港就係需要專才啦。咁我恨不得佢留喺度，因為佢幫我哋推緊呢個經濟㗎嘛。咁但點解佢哋會留喺度呢？因為我哋有一個好健全嘅商務嘅體制咁樣啦。 黃錦輝，我即係有少少擔心咧，即係第一就係而家中美嗰個貿易戰啦， 會第一會唔會對香港呢一個獨特嘅角色有一啲較為負面嘅影響啦？因為我哋講緊，畢竟講緊一啲高新科技，而可能對一啲敏感嘅科技嘅出口，對香港都有影響嘅。你有冇呢個擔心咧？定係話我係過慮咧？ 如果做科研咧，就暫時唔係睇到有即係太大嘅問題住咯。咁啊，你睇到佢主要係針對嘅。啊，譬如话佢军事啊，或者军事应用啊，嗰啲嘅敏感科技啦。咁我哋喺香港自己本身咧，即系大部分嘅应用主要系工商业啊咯。咁所以我唔会，即系喺香港嚟讲，尤其是喺科研零到一嘅嚟讲咧，依家系唔睇到有啲咩特别嘅特别嘅窒碍啦吓。咁啊，喺未来嚟讲，我会觉得咧就我会。香港本身咧，應該係一路以嚟咧，都係即係朝住一啲有發展機會嘅地方，就會去嘗試噶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二三十年前，我哋啲年代咁樣，我哋就會譬如去英美啊咁樣，因為機會多啊嘛。咁我覺得未來嗰個機會咧，就喺大灣區啦。咁我會覺得即係未來好多發展都會即係喺嗰個位置嘅。咁今次習近平嚟到，佢講話 ：，OK， 你想入嚟啊嘛？不如咁啦，我揾個人幫你啦，即係深圳有一個一直以嚟都發展得好好創新科技同埋應用嗰方面嘅嘢，咁我幫你向有個人喺度做你嘅引擎啦，咁咧就帶埋你一齊走入去，咁我覺得呢個拉動式咧會更加湊效咯。 嗯，不过黄锦辉，我头先听你咁讲咧，即系似乎喺如果创新科技嘅范畴咧，香港嘅最大角色咧都系融资咧。嗱，如果我哋 我唔咁讲，我话即系上游嘅科研都系好嘅。 系啦，嗱，上游嘅科研系好啦，但系我哋要将嗰啲嘅研究，纵使我哋譬如大学入边研究咗啲嘢，我哋要将佢产业化，但系个产业化嘅基地如果都系喺翻深圳内地嘅时候，而香港咧转翻转头又系做翻一个融资平台，某程度上咧，我哋系咪真系可以带动到话俾人听，创科系有前途咧？因为我始终我翻，我都要翻去深圳嗰度啊嘛。 唔系，但系我觉得有少少即系误解呢个问题啦。即系点解我咁讲咧？嗱，我哋成日讲下法律，我哋成日讲下金融，我哋太过一次過睇呢樣嘢太過 flat 啊，即係太平去睇呢樣嘢。喺呢個金融也好，喺呢個法律也好，佢下面自己本身有不同嘅領域嘅嚇。咁所以其實嗰個科技法律同埋科技金融，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喺未來我哋去推動，即係當深圳同香港大灣區一齊合作嘅時候，你係好需要一啲懂得科技而懂得法律、懂得科技又懂得金融嘅人才喺呢度啊。咁所以我唔会觉得话哦，有啲人讲话喂唔够深圳打啦，唔够深圳斗啦，香港落后啦，唔系一个科技之都啦嘛，我唔会咁样睇，即系我哋都系搞紧科技，譬如话头先讲嘅，我哋就系响上游就一定系啦，我哋系搞科研啦，就算喺下游，我哋嘅软实力，法律也好，或者系金融也好，我哋唔系讲紧普通法律、普通嘅金融，系讲紧科技嘅金融、科技嘅法律。 明白，好多谢晒你，黄锦辉系中大工程学院嘅副院长，科技法律嗱，你嘅专业范畴啦，陈泽明 系，我其实系几同意头先啊黄锦辉嗰个讲法嘅，即系我哋叻嗰样嘢咧，就系我哋跨平台，我哋唔系单止做金融，我哋其实喺金融法律。或者其他會計一啲公司秘書呢啲行業，其實我哋都係做得好嘅。咁唔係服務一間普通公司，而家係服務緊一啲初創甚至係高科技公司。呢啲我哋係有得發揮嘅，呢方面我係同意嘅。 嗯，即係其實我哋競逐咧都會主要係喺翻個專業服務嘅範疇。 我相信係因為頭先你講到香港四大產業啦，香港始終個專業服務咧係我哋幾做得好嘅地方，比國內做得好嘅，可以話。咁所以更加要加強啦，點樣令到香港嘅專業人士可以喺大灣區更加好地發展？ 嗯，好啊，电话号码1873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啊，葉國謙你好。 系你好， 燕平。系，仲有陈泽铭喺度。今日呢，习近平主席嘅讲话呢，其实对于香港未来喺大湾区嘅定位有咩启示呢？ 我觉得今日习主席嘅表达嚟讲，嗰个讲话呢，主要都系就住深圳喺40年里面嘅嗰个发展。即 即係作一個好高度嘅評價同肯定。確實咧，即係深圳嘅發展係絕對唔簡單，但係深圳嘅發展咧，同時咧亦係體現咗同香港嘅一個密切嘅關係，因為我哋睇到香港咧本身就係一個國際城市，而一個國際城市咧亦係喺一個外國人英國人統治之下嘅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一路發展上嚟一個咁樣嘅。咁而深圳咧本身就係一個小漁村，40年之後就喺而家嘅香港嘅關，即係嘅側邊，喺香港嘅好多嘅當時嘅協助啊，大家都可能記得，亦包括咗有好多我哋嘅專業人士啊，或者我哋嘅商家啊，我哋嘅工業家啊，都喺呢40年裏面咧，都進入到去深圳咧，係一齊去喺呢方面嘅發展。但係更重要嘅咧，就係喺後期嘅發展裏面咧，即係佢係採取咗亦吸收咗香港好多嘅經驗。啊！用佢哋而家所謂嘅即係特色呢、這個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下邊一個嘅思維之下咧，形成咗一個世界級嘅城市。咁呢點咧，佢係展示咗而家其實亦擺出喺佢現在呢種制度下邊嘅優越咯。 是嗱，過去咧，中央就即係都多次提及咧粵港澳合作發展啦。咁但係今次嘅字眼咧係有所唔同嘅，就話促進內地與香港澳門融合發展，相互促進。嗱，呢個字眼嘅不同，其實帶嚟啲乜嘢嘅意味咧？ 我覺得呢點係同一個大灣區裏邊嘅概念咧係有好直接嘅關係，因為以現在香港如果再要嘅發展咧，就同喺過往唔同，因為過往喺中國大陸裏面咧，係一個變成咗香港一個好大嘅福地，因為佢喺服務行業，包括律師啊，包括會計啊，包括管理啊等等呢啲咧，都係可以係有一個咁大片嘅大陸啊嘅城市土地嚟嘅咧，係即係提供對呢方面嘅服務，所以香港喺呢點上面咧，嗰陣時係一個優勢。但係到今天咧，喺現時淨係單靠呢個睇嚟唔得啦，因為內地嘅發展咧都已經自然就睇到深圳咁現時咁樣嘅情況，因此咧我哋亦要走出去，係一種互相優勢互補，大家之間嚟講咧係一種共同去合作發展啊！以我哋而家最好嘅能夠去帶引，包括咗香港嘅嗰種國際嘅地位啦，即係喺法治法律上邊嘅優勢啦啊！呢啲嚟講咧，正正就係要即係變成咗大家之間嘅一種互相互動嘅嗰個情況，包括咗波研啊等等呢啲啊，所以即係現在嘅概念咧，就唔係單純就好似我哋香港而家就變成簡單地仍然用一種咁樣服務行業就可以維持得到。咁所以 袁國軒，我都聽到你講嗰、那個即係要互補啦，一齊攜手去發展啦。咁但係如果我留意到即係呢一個所謂深圳呢個試驗區啦嚇，佢有11個重點俾佢嘅，其中有幾個重點咧，其實係香港而家做緊嘅嘢嚟嘅。譬如佢有提到一啲金融業嘅要擴大金融業啊、航空業啊、對外開放啊。嗱咁有啲評論咧就話：喂，呢啲係香港做緊嘅。如果深圳又做，其实是不是跟香港竞争的？你又怎么看 呢？我相信一定都会有一定的竞争，但是我们本身就是有一个这样 的行业的存在，不等于人家就不可以发展嘛。但是我们的优势一定要充分将它这方面发展，一定要充分发挥。你包括了我们香港的国际地位，香港的同外面的，你在金融上面，我觉得我们的优势仍然仲占，即系喺佢高位上面咧，同佢嘅相差嚟讲，佢同我哋相差仲有好远嘅。咁所以，我仲亦发觉到咧，即系喺习主席所里边都提及到嘅，一定要有一个创新吓，一定要发展，咁样先至能够咧。深圳嘅成功就系咁样不断咁样呢个 在这方面 的打拼创新下面所发展出来。咁所以你就已经提及到一类型的呢，就即是在金融上面你一个国即慢慢已经变成一个咁重要的一个大的国际级的城市呢，如果你话譬如金融啊呢啲，我哋佢冇喺度存在，我相信呢个亦唔系一个合适嘅事实。但系佢嘅发展嘅规模咧，我亦唔觉得佢可以喺一个咁喺一个远嘅时间入边嗰度。 好，唔该晒你，叶国谦系全国人大港区代表嘅。不过陈泽铭由过去咧，即系 CIPA 嘅经验咧，你觉得即系香港啊吓，究竟喺大湾区嘅前途系点样咧？ 其实个门就开咗俾我哋嘅。咁我哋需要有一个较为有远见嘅政府落实去做一啲政策，真系可以令到头先叶国谦讲携手咁去发展系重要嘅。 譬如一啲系专业资格嘅认可啦，咁呢个可能系关键吓。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